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历史在笑：容共与清党》第八集。上兩集咧，我哋就講呢個共產黨成立啦、一大啦，咁仲有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做嘅決議，咁要加入呢個國民黨啦，咁呢個就係聯俄之後咧，就即係岳飛同孫中山發表嗰個所謂孫岳宣言之後咧，咁跟住就要接納呢個共產黨就加入國民黨，咁呢個係呢個國民黨改組之後咁要容納呢一個所謂共產黨啦，咁喺國民黨嘅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嘅事啊。咁共產黨其實咧，即係嗰個一大咧，就係早於國民黨一大嘅。咁但係嗰個國民黨一大咧，就係國民黨改組之後嘅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啊。咁所以呢一段時差咧，就好多人就唔可以誤會，就啊，原來可能共產黨歷史內過國民黨。咁國民黨係由呢個即係滿清仲喺度統治緊嘅時候，呢個同盟會、興中會嗰個就係國民黨嘅前身，係嘛？跟住就歷經幾次嘅改組啦，係嘛？咁到呢一個所謂要聯俄融共嚇，呢個中俄和平共存啊，第一個階段嘅和平共存同埋呢個國共合作，第一次合作咧就係呢一個咁嘅背景啊，咁就係呢個國民黨嘅一大啊。共產黨嘅一大，咁共產黨嘅一大咧就共產黨成立啊，之前嘅臨時中央到一大，咁我哋喺之前咧嗰兩集都講得好清楚啦，個社會背景係乜嘢，係嘛？咁啊，容共嘅社會背景又係乜嘢？咁當時中國啲知識分子真係好多係好向往呢個共產主義嘅，呢句都係事實，係嘛？嗱，國民黨嘅容共咧，其實就係、接受共產黨提出嘅加入國民黨嘅要求啊，可以咁樣講啊。咁當然呢個係形式嚟嘅，系嘛？因为已经系一个即系当时嘅中国国民党一个政策嚟噶啦，咁啊，孙中山先生领导底下嘅中国国民党嘅一个政策嚟嘅，系嘛？因为要联俄，咪所以就融共啦，系咪？咁融共嘅意思就系接纳呢个共产党嘅要求，系嘛？你要加入国民党，我接纳你嘅要求，咁样。咁点解共产党会主动要求即系参加呢个国民党咧？系咪？咁当然就系、同第三國際有關啦。第一就係你要奉行第三國際嘅個命令，係嘛？第二咧就係、好似呢、蔣介石、蔣中正喺呢個《蘇俄在中國》呢本書入邊所講嘅，佢係假借國民黨嘅旗幟嚟維持佢呢、共產黨嘅生存，甚至係發展嘅。所以蔣中正喺《蘇俄在中國》嘅嗰本書裏面係好明白咁樣指出，共產黨佢係一定要寄生喺國民黨裏面咧，先至可以維持佢嗰個生命嘅關鍵啊。咁佢上次我哋講到呢個所謂命令咧，呢、這個共產黨佢唔係中國嘅產物，係蘇俄共產帝國嘅命令。咁上一次咧，我哋都講到呢個所謂命令係乜嘢咧？養子啊，係嘛？咁但係事實上又唔係，即係用個生物嗰個角度嚟睇，又另外一樣嘢嚟嘅嚇。咁但係呢個都唔重要，即係話咧係第三國際係嘛？佢奉行第三國際嘅指示，然後要加入國民黨。咁加入國民黨嘅目的就係即係憑藉住國民黨嘅旗幟，然後先至可以壯大佢哋嘅嗰個力量啊，即係佢嘅生存發展就依附喺國民黨嗰個身上咁啊。咁當然咧，呢啲咁嘅背景咧，之前我哋都講過啦，同當時成個中國嗰個客觀形勢有關嘅，係咪？咁其實早喺1920年嘅七月咧，即係我哋講開第三國際啦嚇。第三國際嘅第二次世界大會係嘛？咁之前我哋都有提過下噶啦。咁就就佢喺全世界啊。國國 嗰個共產黨嘅發展路線咧，就作成咗缺餘，即係其他國家呢個共產黨嘅發展啊，嗰啲支部啊，即係第三國際嘅支部發展咧，有個缺餘嘅，係咪？咁而中共嘅成立咧，即係中國共產黨嘅成立咧，就係喺第三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之後一年，係咪？當時就係話係基本上係中國共產黨就是第三國際中國支部嚟噶嘛，係咪？咁佢當然就冇得選擇，無條件都要遵從呢一個第三國際嘅第二次大會個決議，係嘛？咁然後要寄生喺國民黨嗰度，係嘛？嗱，其實如果你睇翻呢一個第三國際呢個第二次世界大會嘅決議咧，佢有兩個部分嘅。第一個部分咧就係、是、當時啊，就係、是、呢個季維洛夫。啊，季維洛也夫啊，季維洛也夫就向呢、這個第三國際嘅第二次大會咧，就提出咧，就規定喺其他國家嘅呢啲共產黨咧，要加入第三國際嘅所謂21条件嘅共產國際規約，係嘛？咁呢個咧就話、那個規約講咩咧？即、就、係、是、第一條就已經開宗明義規定呢啲所謂各國。共產黨啊，一般的宣傳和煽動應具有真正共產主義者的性質，並應符合共產國際的政綱與決議。咁呢個係第一條。第八條咧就指示即係各國嘅共產黨咧，就從殖民地驅逐帝國主義，並且要喺帝國主義國家裏邊咧煽動佢個武裝部隊反對佢殖民地嘅壓迫。第十四条咧就系命令呢啲所有喺其他国家嘅共产党咧，就要喺苏联对抗反革命武力嘅斗争之中，仲尽可能系援助呢个苏维埃共和国啊！呢个系中共成立之前第三国际已经为呢啲所谓第三国际喺其他国家嘅啊呢啲咁嘅支部咧，就已经定咗一啲任务噶啦。就係呢一個規條裏面，21条嘅規條裏面咧，我哋頭先講嗰幾條就已經係好清楚，你就係要聽命於呢個第三國際，要做頭先我哋所引述嘅啊呢、這個21条件嘅共產國際規約啊嗰啲咁嘅規定。咁啊，嗱呢個第三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嗰個決議咧，就頭先我哋講咗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就係、是季維洛也夫嗰個講法啦嚇，咁、啊、第二咧就係、是、列寧咧。提出呢個所謂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啊，喺呢個所謂二次大會裏邊，咁而呢個提綱裏邊咧就話第三國際對於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嘅國家主要嘅政策咧，就要促使佢實現各國無產階級同工人群眾嘅聯合，共同從事推翻資本主義嘅聯合革命嘅奮鬥啊。咁但係列寧嗰個講法咧，亦都即係有一種所謂統戰嘅意味嘅咧，就係希望呢一啲其他國家嘅呢啲共產黨啦，或者第三國際呢啲支部咧，佢哋喺進行呢啲所謂革命運動嘅時候咧，就盡量將嗰個共產主義嘅色彩咧減輕少少，或者唔好沾染咁多共產主義嘅色彩，係嘛？喺嗰啲落後嘅國家裏邊啊，要極力免除資產階級。民主的解放運動咧，係沾染了一些共產主義的色彩，係嘛？咁我嗰個做法就是其實你睇翻中共加入國民黨，係嘛？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政黨，係嘛？即係喺佢哋個定性嚟講，咁你係一個工人無產階級的政黨，係嘛？咁好啦，你加入呢個政黨，咁你係咪要放棄咗自己嗰個所謂即係無產階級？嗰、那個革命理想係嘛？咁都係暫時即係寄生喺呢個國民黨嗰度，咁然後到最後你都係要實行呢個無產階級革命噶嘛，係咪？咁但係當你加入去嘅時候，咁如果你喺國民黨入邊日日喺度講共產主義，日日喺度講呢個無產階級，即係呢個世界革命，咁你國民黨遲早踢你走噶啦，大佬！咁大家個信念都唔一樣係嘛？咁另外即係喺1921年咧。剛才我哋講嘅第三國際嘅第二次大會啦， 在1921年6月呢，第三國際又召開呢個第三次國際大會。1921年的6月就是1921年7月啊，即是呢個共產黨一大啊嘅前一個月，咁共產國際有個第三次嘅世界大會，咁就喺莫斯科舉行，係嘛？當時嗰個決議咧就係話規定呢個第三國際啊，喺其他國家所有呢啲咁嘅支部或者所謂喺呢啲國家嘅共產黨咧嚇，要到群眾中去啊，向新的大鬥爭前進，作最新嘅決戰準備啊！呢個就係第三國際第三次世界大會對呢啲。即係其他國家嘅即係蘇俄以外其他國家嘅共產黨嗰個革命任務嘅一個最新嘅指示，係嘛？要佢哋喺一種叫做聯合戰線嘅旗幟底下發展組織，準備暴動。所以喺第三國際大世第三次世界大會普行落幕，中共就宣告成立啦，即係事隔一個零月嘅啫，係嘛？咁但係我哋睇翻共產黨，即係中國共產黨嘅創始者咧。包括呢個陳獨秀啊，即係或者李大超呢啲人啊，即係當初呢啲一大嗰啲有份出席嘅代表啊，或者嗰啲即係高層啦，係嘛？佢哋係敵視其他嘅一切政黨嘅，即係佢嗰個政綱或者政策係嘛？咁但係你而家做咗第三國際喺中國嘅支部，你就不能不奉行第三國際為你所制定嘅路線。咁而第三國際派嚟中國代表馬林啊，咁佢亦都去喺中國裏面去揾到啊，國民黨最好啦，係咪？咁作為共產黨去依附、寄生、托庇喺呢一種咁嘅勢力底下，跟住去發展啊嘛。咁而第三國際嘅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講嘅嗰個最新嘅任務指示就係、是、你要喺個聯合戰線裏面去發展組織，準備暴動，係嘛？當然呢啲係事後大家經過好多研究咁睇，或者事情發展嘅結果得到而家我哋今日講嘅呢個咁嘅結論啦。咁但係當時國民黨裏面嘅人，喂，如果佢一早知道，喂，你第三國際係嘛派俾呢啲所謂中國共產黨嘅任務係發展組織準備暴動，佢點會俾你加入國民黨啊？係咪？咁所以我哋今集講到嗰個爭議嘅時候，即係話孫中山聯共政策嘅爭議，甚至聯俄用共政策嘅爭議咧，喺黨內引起嘅爭議咧，唔係冇人睇到，喂，將來個發展並不如你孫中山或者當時主張聯俄用共嘅國民黨人嘅預期喎，係咪？亦都有人係睇得到。蘇俄共產帝國滲透中國利用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呢一個咁嘅做法，係咪？即係會令到國民黨啊，即係當時佢要北伐要統一中國，佢嘅所謂國民革命運動咧，係受到好大嘅傷害嘅，係咪？其中一位睇得好清楚嘅，係咪？亦都反對聯俄用共嘅咧，就係、是、蔣中正，係咪？當時孫中山就認為他過慮咧，即係過於憂慮咧，係咪？咁但係事後證明咧，原來蔣中正當時嘅觀察咧係冇錯嘅。休息一陣。